验完后边啊，你系咪处女嚟噶？你哑咗噶？ 唔系啊， 一睇就知你唔系啦。林先生，验前面啦，猫只狗。 首先 唔好扮后生先，有冇睇过呢套戏先？ 梗系有啦，呢个八十年代噶嘛。 可能有线系咪狂躁啊？又可能呢啲 都一定噶啦，唔好净系讲有线啦，咁咩噶？ 有线 间间台都系咁狂躁啦。 有线嘅 即系想问下 Eddie Sir， 其实首先啊，即系所谓通轨咧，系咪即系咁嘅形式做嘅咧？ 男女即系讲嚟啊，好都几得意啊！即系女孩子要通两个轨嘅， 系。即係驚你藏毒啊等等啊嘛，係咪先？ 唔係咁，我哋講咗呢個咩先？第一，我哋依家係討論緊乜嘢咧？ 有主題㗎嘛？今日 唔係，而家唔知我哋講緊咩？第八嗰個相。第一，我哋講下今日咧，即係女子監獄十大秘聞啦。即係第一點咧，想講下咧，究竟係咪有啲即係女犯咧可以話：哎呀，我係處女嚟㗎，咁就可以唔使。 即係你唔使扮聲嘅。 通櫃係咪可以俾佢通櫃？好恐怖嘅事嚟㗎嘛！真 係。即係頭先嗰個 Madam 都唔知係咪真，即係佢真係問佢話：你係咪處女？係咪真係要咁問咧？講真。 你有冇準備 㗎？梗係有啦， 梗係有啦。 等陣，謙虛大家互相禮讓兩個。 我就 你講先啦。 如果呢啲題目咧，我一定係直接問懲教人員嘅。 係。 咁啊，事實有問嘅。 係。 而事實上係處女係唔通櫃嘅，咁都前一櫃嘅。 但係佢係自己話係 唔緊要㗎，你唔掹得時唔掹得細㗎嘛。 即係佢自己話。 佢要見醫生，係啊，你話係啊，係㗎啦。 即係你話係就唔需要做第二個，唔需要做嗰個前面通櫃呢個程序，咁亦都唔需要見醫生嘅。 要 見醫生，咁都要整隻手去驗下咯。 唔使用手驗噶嘛。如果我相信 點樣可以驗到佢係咪咁？唔係用手咁 性教育嚟 嘅。我諗問佢，我相信係睇到或者係佢哋有佢方法啦。總之就我所知咧，就係如果佢 claim 係處女嘅咧，係唔通前 面，即係可能醫生就會用醫生的儀器，即係好似啲婦科檢查嗰啲儀器咧，都會咁用。 scan 下係咪啊？ 知唔知？如果 scan 到啊，早唔使通櫃啦。即係但係而家去到呢個年代係真係唔使通櫃嘅咯，好似。 不如啱啱咪話好似 係咯，可以用 X 光或者 scan 咁樣嘅咯。 舊年開始咧就懲教處就引入咗一個X 光嘅掃描器，其實引入咗幾年㗎啦。咁但係就舊年先可以正式用。但係咧，如果犯人係牽涉喺毒品案裏邊咧，都係要依個程序都係要 一定要做啦，冇得走。 因為咧好多嗰啲吸毒者咧，佢會吞白粉啊，吞白粉咧就會用，即係我親眼見過就係用飲管啦，即係飲汽水嘅飲管咧，就兩邊燒住佢，仲打火機燒住咁，中間咪一粒咯，一粒磨一磨佢白咁啊吞咗嚟咯，咁佢某一個時日咧就會屙翻出嚟咯。咁通常咧就 屙到就係屙唔到就死噶。 都好少屙唔到。 或者佢穿咗漏咗白粉出嚟就死。 有噶有，亦都有人咁樣出過事噶。有人出過事噶，有嘅。 咁即係而家就即係除咗牽涉毒品案嗰啲犯之外咧，其他人咧就可能淨係經過呢個 X 光機就 OK 啦， 就 正式通櫃。 哦， 咁我哋解決咗第一個疑問，就真係原來話你聲稱係處女就可以唔使通少一個櫃嘅喎。 通一陣啫喎，佢始終醫生驗嘅喎。 咁啊係，咁起碼即係我過咗嗰一關先啊嘛。正如一啲上話齋，係 咪先？咁我哋跟住睇下第二個秘聞啦。第二個秘聞，片二。 我大姨妈啱啱堕啊！ 咁麻烦噶，我哋会派卫生巾俾你，正日系两条，例如每日一条。 咁够用点啊？ 咁你话悭啲用咯，醒目啲啊！唔好话我唔提醒你啊！过低电容啊，加减噶。 喂，卫生巾一条换四格厕纸，你换啊？嚟啊！ 喂，年纪平咗啊，一条换八格先啱啊！ 系个，喂，一条换八格先真啊，八格。 又八格。 大家睇緊嘅係東頭灣道99號， 唔係女子監獄啊， 係啦，即係唔好以為我哋點解唔同曬。 但係一個片段有幾個問題要問咧 ，Dear Sir 真係。 首先要問咩啊？同埋阿鄧 Sir 啦， 首先係啊，一定兩位都要問啊。首先嗰個衛生巾嘅供應啊，即係有限量啊，緊嘅係嘛？即係唔通即係無限供應咩？即係但係佢話咩正日就兩條，即係唔係正日就一條？首先咩叫正日呢 你要交翻俾我啲， 或者交翻俾人翻翻出答嘅問題。 嗱，其實咁啊，咁如果 正日咪第一日咯，但係通常唔係第一日， 正日就係第一日， 通常唔係第一日最多。 嗱咁樣啦，少少補充啦。 頂唔順啦，真 係。以前事實上可能係曾經試過就咩正日啦，咁到後來咧，社會進步嘅， 係 咁啊。即係我幾廿歲人我都唔怕講啦，即係有多有少咁啊呢啲嘢。 係啊， 咁總之就需要換嘅咪一條換一條咯。 係咯， 哦點樣話？ 即係要攞條 一條換一條咯， 已使用嘅攞翻出嚟， 嚇 就俾一條未使用嘅俾你。 都係咁樣咯。 殭屍茶包， 即係係啦冇錯。咁但係問題頭先嗰個數量一實在太少，即係正一得兩條，非正一得一條，真係斬搞嘅啫。即係 咁如果照以前嗰、那個。個質量嚟，即係所以個數量嚟講唔出奇㗎，因為你、 啊、真係咁㗎， 梗係啦， 物資缺乏啊嘛， 咁啊真 係 好麻煩， 好鬼貴啊！ 唔係，但我所知好似後期係俾佢哋自己 自己買， 自己買， 即係用 我冇聽錯就應該係、但係我所知道定罪犯人都仲係。佢可以用人工去買啊，或者係 但佢冇乜人工嘅話，咪冇得買，咁咪賴嘢。 唔會冇人工㗎， 佢都買咗幾萬下㗎喎，一個月買一次喎呢啲。OK， 咁同埋即係嗱，咁第二個 point 就係、是、啦，佢話唔好話我唔提你，個醫生話，即係如果你過咗底啊，要加監係咪咁嚴重啊？喂， 嚇佢啫，嗰個就 唔係唔會㗎。可能以前真的試過咁樣做都不定， 即是話佢不好好地處理自己的物件等等。 係啊，因為點解難聽啲講句，如果女孩子知道是冇得用的佢一定有辦法的 有咩辦法咧？入邊我 都 唔知 道。唔 係有佢咯，有佢流出嚟， 咁咪就賴嘢咯， 洗床單咯。 咁你譬如出緊去做嘢嘅時候，你唔可以即係由佢噶嘛？ 我相信咧，其實就佢又講得誇張咗少少 嘅。 誇張少，因為點解咧？ 我哋得隻提法。 佢仲有底褲咧，咁你有底褲嘅。 底褲如果污糟咗，使唔使加監先？即算不算啊？即係佢即係會唔會即係懲罰佢？唔好話加監，即係會唔會有懲罰？ 正式就冇可能懲罰佢㗎。佢咁整邋遢嘢唔需要懲罰㗎。係底褲佢自己㗎嘛，唔係 唔係攞出嚟拍賣㗎嘛，係 咪先？ 啊！ 喂，鄧 Sir， 你嗰時有冇問話即係啲女情教員有冇講話？即係話有冇試過真係有人咁樣嚇衛生巾換廁紙㗎咧？真係 未聽過，未聽過。 冇聽過咁樣，即係劇情嚟。 係都換煙仔啊！咁值錢。 都唔係㗎，唔係㗎。嗱，我講翻廁紙咧，又有少少嘢講就係。懲教署咧，好之前係都過落喺呢一方面有落後嘅，每個犯人每日限定係八格廁紙嘅， 八格 每日八格， 每日八格， 即係普通嗰啲圓揼揼嗰啲廁紙 嘅。咁其實女犯咧好多年已經用一卷嘅啦，因為女仔用比我哋多嘅，即係原則上嚇， 原則上係啦。 咁啊就其實佢呢啲係抄橋嘅啫，因為八格廁紙係我哋懲教署嘅術，好多時講，即係我哋每日派八格嘅。 每日派八格， 八格，咁啊都後期社會進步啦，即係冇嚟限定幾格廁紙噶， 係咯。 但咁啊，終於就改編為一個月一卷啊，或者一星期一卷。我唔記得咗，真係我太前線嘅，太前線嘅，我冇乜去留意。 即係都係要個別咁樣派，不過個數量又唔係咁少咁解啫，係咪？即係唔會話公家擺個廁紙喺個廁所度。 哦，絕對唔會啦。如果因為呢啲唔會咁做。 因為咁樣你用乜嘢留翻啲嘢喺個廁紙嗰度，又俾下手㗎，即係通風報信咁樣，一定唔會咁做。即 係肚屙嗰時就大禍啦。 肚屙時咪問隔離朋友借咯。如果你有朋友 借咗，跟住用煙嚟還係咪？ 當然㗎啦，以物換物啦。 唔係，如果佢真係㗎，唔係所以咧個進步咧就係。呢二十年嚟係變化咗好大，例如佢可以入 temple 啊，一物幾用噶嘛，入 temple 啊， 係嗰時入 temple 可以 買嘢又可以買盒紙巾啊，咁嚟疏導呢啲嘢噶嘛，係嘛？咁佢有時譬如有好多人唔食煙噶嘛，咁你係煙就貴啫，五十幾蚊包或者幾多十蚊包，但你買盒紙巾可能十幾廿蚊，咁佢日常需要用嘅，咁佢我相信。 咁以前係咪都可以入紙巾噶嘛？係嘛？可唔可以噶？ 唔係， 而家就可以啦。 因為入紙巾係以前係押後犯先可以入嘅啫，定罪犯係唔得嘅。係 咩？ 定罪犯係好嚴嘅。 嗯， 好嚴格。 但係而家得嘅喎，係冇問題。 而家後期就所以話進演變咗啦，進步咗啦嚇，即係 可以現在入紙、 因為你不給他入紙巾其實煩都煩到那些懲教員，你知不知道？ 我試過一次入紙巾呢即他有定了規格 的 嘛，有譬如 Temple 他有些就是有 Menthol 即是有些薄荷的， 薄荷味不行， 唔得噶， 系梗系啦， 系咪因為買唔到啊？ 因為 啱啱買唔到， 佢驚將啲大麻嗰啲味咧吸落去嗰啲大薄荷味嗰度，其實佢入去係索大 麻，係咪真係咁？ 其實佢主要都唔係嘅，主要就係、我哋以前係參與過呢啲，即係定呢啲嘢咧，就係因為唔想太多花神啊。係咁你邊個入得薄？點解唔邊個入得薰衣草啊，大佬？我即係仲有你邊個入 Temple？ 點解唔邊個入嚟呢個維咩維？ 即係 維達啊，或者 seven啊，好似啲有時啲， 即係好似我哋咁啦，$99三個月就$99三個月，費事俾你計180幾蚊又六個月啊，或者係唔知幾多錢？ 我唔敢講，我驚得罪啲。 其實係一樣㗎， 觀眾 你定嘢就係 你講㗎咋 嚇？你定嘢就係一定係咁㗎啦， 即係方便啲，方便啲，即係喺個管理上面方便啲。 係啊係啊。 咁但係嗰時我又諗咧，點解譬如佢話只可以入呢個譬如 Duracell 嘅電池咁樣，咁？第二間又唔得嘅喎，係啦，咁係咪有啲啊？嗰啲會唔會有啲利益嘅？ 嗱，呢個咧曾經我哋係俾人挑戰過嘅，但係法官亦都俾咗個容許我哋嘅， 即係唔係投標啊嘛？嗰啲係咪？ 唔係，冇嘅， 只揀一間。 首先咧，我哋一定我哋嘅懲教署嘅人員或者懲教署嘅機構咧，就不能夠牽涉喺呢啲裏邊先。明啦。 咁當然啦，即係有利益嘅關係。 但係好敏感咯，嗰一樣嘢，你淨係揀嗰只牌子。 唔係啊，如果你嗰個譬如外父係。是真的專出呢個電池，你自己申報㗎。係 咯，即你要申報 係。你要申報㗎啊！我 即係採購嗰個要。 咁但係通常唔係我哋採購。 即係啊，曾蔭權我唔知咩，就係做即係好慳電膽嘅，不過你又冇申報，你又不其實呢個情況，我諗起嗰啲即係其實即係懲教署有咁嘅情況。其實嗰啲醫院啊 ，B B 仔都有咁嘅情況。B B 仔一出嚟咧，就食埋一隻奶粉㗎，即係嗰只奶粉就 sponsor 嘅應該。咁但係即係一期咧就呢一隻，下一期可能第二隻。 你有冇資格講呢啲嘢？ 我有資格講呢啲啊！ 咁因為人哋爸爸嚟， 咁因為咧嗰啲 B B 咧食咗第幾頭嗰幾日食嗰只奶粉咧，你就真係翻咗屋企都係買嗰只。啊！呢個好大嘅影響嚟，呢個真係策略，真係好過送俾你，真係好正嚇。咁啊，講完啦，我嚟講第三個， 第三個方就係去片衫先。 你知唔知你自己有個身幾啊？高級督察會安排你見心理專家嘅。 真係好睇啊！呢套戲，夏文汐真係演技，同埋阿鄭裕玲咧，真係不得了啲演技。咁就係講話個劇情就係講，原來佢自己有咗 B B 都唔知嘅夏文汐。 因為佢喺入冊前咧，就即係講到個劇情就係入冊前。 俾任達華搞大咗個 頭。係啦，咁佢入咗嚟先發現自己有身幾。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即係嗰個女犯係可唔可以選擇墮胎嘅咧？ 因為我見呢套戲咧，佢就好想自己即 係自己搞掂 佢，係啦。咁又可唔可以同懲教署講話啊？我而家想落咗去咁得唔得咧？關公咁樣。 得 得㗎， 可以。可以 嘅，但相反啦，我想 keep 住個胎又得唔得咧？ 得， 又得 ，keep 到佢生出嚟得， 生出嚟 keep 住都係得啦 ，keep 住都係得。 逼你墮胎咩？ 咁唔知我就係問埋啊嘛，係咪先？即係其實即係有得選擇，可以俾你自己選擇。如果你要墮胎嘅話， 如果佢墮胎咪好似譬如我哋出邊譬如唔知而家仲有冇啦？以前兩個醫生簽名可以墮胎啊，咁啊，即係類似個手續一樣。 唔係佢如果話即係個 B B 對佢嘅生命有危險，就一定要墮啦。即係佢如果佢就唔想生出嚟喎，又佢個衰佬唔想同個衰公係啦。 咁但係佢責任，佢懷孕唔可以超過22個星期 嘅， 有個星期限制咁。 有危險啊嘛！如果 即係佢可以選擇， 係可以選擇 做人工流產。 冇錯。 OK。咁啊，答完啦，仲有冇補充咧？關於呢方面， 因為呢一條問題咧，就牽涉到下一條問題嘅。 係啦，下一條問題 係咩咧？第四條，睇下先。 唔好食咁走啊！ 你個仔有幾大啊？ 爭一個月，三歲咯。 你呢間會幾多碌啊？ 八年咯。呢個仔啊，正一食皇家飯大噶啦。 喂，樂仔。咦，上緊當。 有人問套戲是不是叫女子監獄？冇錯，是叫女子監獄。 係，不過你唔好睇女子監獄住嚇，繼續睇埋東堤灣道。係 啦，你可以睇完我哋嘅節目，慢慢去攆翻呢套戲。 O K， 女子監獄等緊你嘅， 唔錯嘅， 等你睇。 啲港產我哋咁啊，講下港產片精神啊嘛， 冇錯， 又好睇，好簡短啊，即係個半鐘一個小故事。就已經了解了很多女子監獄的嘢啦，咁究竟是不是真相呢？我哋今天咪借呢套戲嚟講下啦。咁頭先就話啦，見到阿馮寶寶咧，即係佢喺獄中就生咗 B B 出嚟，跟住一路咧就呢個 B B 就呢個小朋友一路長大啦，一路都喺個監獄裡面咧，同成班姐姐一起喎。其實都唔 係咪真係咁嘅咧？ 係咪真係啱嘅咧？呢件事係咪真嘅咧？ 真係會發生先，我真係想知。 等Sir據你嘅資料所得， 所知有得嘅，但係個細路哥到幾多歲咧？應該要限期，所知都兩三歲都要離開。咁兩三歲之後，好似要拎去 如果冇親戚，就去保良局噶咯喎。 係，可以去保良局。 即係如果有親戚，就俾翻親戚去即係照顧咁樣。 但係 baby 應該幾嘆嘅，所知啊，喺啲上邊有冷氣嘆㗎，有個 BB 仔。 哦，佢唔係，個冷氣唔關佢事嘅，係佢醫院有冷氣嘅，佢做英火有冷氣。 咁正常啦，正常啦。 咁根據資料咧，嗰啲細路仔係住到三歲。 住三歲， 咁三歲咧就會由佢自己去由親戚帶走啦，或者係交由政府嗰、那個我哋或者阿鄧 Sir 頭先講嗰啲譬如機構啦，咁個待遇係同出邊 B B 仔一樣嘅，譬如飲奶啊、各樣啊，同埋個媽咪又可以湊佢啊。 即係應該嗰三年啦，即係當個 B B 喺留喺度三年咧，嗰個媽咪應該係唔使做其他嘅，即係應該 唔係㗎， 都要做嘅， 梗係要啦。 咁佢點照顧？ 咁幾時照顧佢咧？係咯，譬如夜晚係咪同個 B B 一齊瞓嗰啲？ 你今年可能好後生。我哋細個都冇媽咪， 幾大話係啦。 咁但係 我都係天生啲人， 我媽都係做嘢嘅喎。 但係因為佢細個到得嗰一兩歲，咁冇 咁我哋有護士㗎嘛。 哇！即係交俾護士。 係啦，佢叫得育嬰室，唔通抌佢喺嗰度爬咩？有醫生護士㗎嘛。 佢去到即係如果一歲留下咁啊，即係可能喺育嬰室啦。咁但係佢大少少一兩歲， 有嗰啲類似兒童樂園嗰啲咁樣。 哦，咁佢阿媽係幾時會見到佢嘅咧？ 唔係，咁佢可能每日都去探見佢。 每日都可以，都可以。 每日，因為你凡人都係有嗰個。作息時間噶嘛，佢有得休息有得玩，咁你咪去陪個 B B 咯。 即係佢媽咪一樣要去做啲入邊嘅工作都要照做嘅。咁但係亦都有時間去見翻個 B B。 因為佢 B B 仔咧，佢係申請噶嘛。咁申請佢同佢湊嘅時間，咁就要話提醒佢，喂，你咁樣，個條件係要有條件。 咁即係話，好似頭先戲入邊嗰個去到嗰個僆仔，應該都六七歲。 頭先個誇張啫嘛，呢個鐵棒唔係冇鐵棒。 即係我心諗，如果留到六七歲，即係其實幾慘，佢又要翻學讀書，咁你又冇其他同學，咁你唔通嗌佢喺監獄入邊讀書，好似好怪。 哦，唔係，咁佢初生到三歲。 係，咁啊冇問題啦。套戲又誇張咗啦。 係咯，跟住就過翻正常生活啦，或者保良局啊嗰啲。 通常咧，好多其實就都唔係太願意擺喺監獄嘅。 即係最好就有親戚。 女孩子都。要求拎出去 嘅，即係如果有親戚照顧最好啦，但係有啲真係冇啊，冇人冇物啊，或者同屋企關係唔好啊嗰啲咧，咁就比較麻煩啲啦。 咁佢又三年啦，咁都唔會代駁佢嘅。 咁當然啦嚇， 唔會代駁佢， 絕對唔可以啦 嚇。有個觀眾唔知邊度聽到個傳聞啦，佢話如果坐監大肚咧，個 B B 係咪可以代媽媽坐一半？我未聽過。 你話咧？ 係咪流 亡？ 係咪可以？肯定唔係噶啦，呢個係嘛應該？喺邊度聽翻嚟嘅咧？所以有好多謠傳，所以咪要聽東頭灣道家咁好 咯。唔係你以為真係 以正視聽啦。好啦，我哋聽下第四個傳聞。 第五個啦。 第五個傳聞。 而家呢度點啊？ 蓮姐，你唔好彩啦！而家排頭仲壓過鐵。 點解？以前呢度唔係好捱嘅。 林姑娘做咗處理阿一，騰曬雞咁，下下揸正嚟做，咁你話點咯？ 呵，咁念是捱事啦。 念事捱事 你唔止我屎啦，係嘛？ 其實呢套片咧，我之後見到阿鄭裕玲嗰啲咧，佢都扎住條馬尾嘅，都係有長頭髮嘅。但係我見到剪頭髮咧，我就諗起咧，即係其實咪男子監獄咧，都係要剪曬，即係好似啲綠軍裝嗰啲咁 樣。唔係， 都唔係㗎。 你好似長毛咪剪到有個咁嘅， 都要剪，都要剪短咯。 啊，剪頭髮咧係一個其中一個我哋 high 剪，即係我哋衞生嚟嘅。所有嘅犯人咧入獄都要剪頭髮嘅。無論幾有錢幾窮都要剪頭髮嘅，咁就平頭裝嗰啲就年青後生仔啦，即係青少年反入去嘅，會暫時都仲係停留喺剪平頭裝嗰個階段。咁至於女孩子咧，就唔係一定要自己剪髮嘅。 即可以留長頭， 最緊要扎尾馬尾， 扎馬尾， 扎馬尾。 啊，咁啊，但係呢個時候要聽阿鄧 Sir 講下咧，阿跛豪個太太。 就佢講咧個頭髮咧就超長嘅喎、 哦，叫夏姐係 點嘅咧？即係佢聽到你聽到嗰個傳聞係點，都唔係傳聞，都幾堅㗎啦。 佢頭髮係超長啊！但係一啲時候講想要你扎住馬尾就得嘅， 超 長到幾四尺長咁長嘅。 去到腰 咁佢好好注重個，又要注重衞生，又顧住頭髮，所以瞓覺嘅時間咧，張牀咧就唔夠啲頭髮咁長，仲有另外搭多兩張凳，等啲頭髮咧就擺出嚟。等啲頭髮舒服啲，佢又唔想將啲頭髮翹埋嚟瞓啊嘛，咁啊將啲頭髮擺出嚟，咁啊另外喺床後邊搭兩張凳，等啲頭髮擺埋出嚟。 即係張牀夠佢瞓，但又唔夠啲頭髮再攤停咁喺度。 但係佢又冇違法嘅，又可以做。 呢個特殊待遇嚟嘅喎都 唔算特殊喎。如果你個頭髮咁長，佢又係俾你咁做嘅。 哦， 因為佢自己服侍自己啊嘛。係。佢自己擺凳，自己擺。 其實就不接受我哋。 其實唔使你監獄去批准嘅，呢啲其實就唔係去到咁講到咁嚴重嘅。其實即係我哋嘅要求就係佢整齊同埋扎馬尾咯。咁佢夜晚點樣整嘅？佢自己室友會幫佢。 你自己諗點？ 幫佢噶嘛。譬如佢一人一張凳咁，佢同我攞埋人嗰張咁。我相信喺監獄處或者喺懲教處嚟講，呢啲唔係咩一回事。 哇！即係反而喺監獄可能做得到，你翻屋企未必做得到。你間房咧啱啱 張牀係35尺嗰啲咪唔得啦。 張牀係頂到冚嘅喎，你都好難加到加咗個嚇牀尾啊，又擺嘢。 其實我唔係稱得上係咩特別嘅招待優待嘅，因為我成日我都掛住喺口邊，就係佢哋自己大家室友咧，大家會一個照顧，互相照顧啊。咁譬如佢有咁嘅要求，又或者係真係事實上可能佢嘅地位少少超然啦，咁有人會撐佢啊，咁俾多張凳佢啊，呢啲唔係好。 即係總言之啊，要扎馬尾， 扎馬尾， 即係留幾長 整齊， 留幾長又冇限制， 扎到亂曬坑咁唔得。 即係有髮型嘅，有美感嘅唔得，要最普通嗰只。 哦，有個聽眾話。長頭髮可以吊頸或者攞嚟勒死人。 係咯，會唔會擔心呢樣嘢嘅咧？安全問題。 原始武器咁樣可以做， 即係傷害自己或者傷害其他反 都唔 係 諗得 嘅 喎， 即係有可能嘅喎。 好嘢啊！咁樣諗到。 但係有冇發生過啲咁嘅事咧？真係即係用自己嘅頭髮嚟吊頸咧？有冇人有聽過咧？應該冇啦，兩位阿 Sir 都冇聽過，應該就 大戲就有嘅，大戲啊， 應該冇。 如果有嘅奇案嚟㗎啦。 奇案。 好，聽下第六個傳聞，第七。 第六 冇啦，冇啦，嗱我哋講咯，咁就嗱我哋出下第九張相係啦，咁嗱第七個傳聞咧就係咁講嘅，即係究竟咧你知女子有時真係好著重個即係個體味嗰啲噶嘛，係咪先？咁啊，如果佢哋即係平時可唔可以喺個監獄裏面咧，即係噴啲香水啊咁樣咧，滿室芬芳咁得唔得咧？等 Sir 得唔得？ 咁啊聽講又唔得啦，我問個奇怪，點解咧？即係清潔衞生啫。咁啊，相關人士答案就話搏乜嘢？因為你香水會引起人哋某一種嘅聯想啊，會刺激到佢有啲某種嘅索求咁樣，所以佢特登就唔俾你噴香水。咁啊，要阿 Eddie Sir 補充係咪真嘅？ 係啊，從來都冇可能，冇呢樣嘢嘅，冇香水呢回事。 即係男子監獄都唔可以噴古龍水啦，肯定係咪？ 古龍水應該都冇可能。 阿 Sir 都唔噴。 阿 Sir 都唔噴得，何況係 阿 Sir 都唔噴得個。我都得嘅，成日得嘅 香水都得，咁就因為做職員嘅。 明白。 咁但係因為發生我哋身上咧， 但係因為有啲咧，其實嗰啲止汗劑都唔得噶啦，因為都冇可能俾你攞入去啊！你噴啲氣體嚟噶嘛，噴劑嗰啲唔可能啦。 噴就冇可能啦。我即係酒珠咯， 得唔得咧？ 酒珠嘅我都唔 都係玻璃樽都係危險噶， 唔 得噶， 應該玻璃樽都唔得噶啦，都係有攻擊性噶嘛，即係嚇好容易攞嚟做武器都係死人。 咁好簡單，漱口水都唔得啦。 就全部都唔得啦， 梳水唔得。 啊，梳水都唔得啦，梳水其實我哋後生嘅時候梳水香水嚟噶。 梳跑都係派嘅啫喎。 梳跑有幾種梳跑噶嘛。咁有啲係電，多數電梳跑啦，而家用。 唔會有刀片梳跑 嘅。有 噶， 我哋叫劈柴啊嘛。 哇，唔係好危險啊，刀片梳跑。 冇危險，我哋安全性嘅好強嘅，嗰啲英國吉列公司出品嘅。 係。點樣安全法咧？ 安全佢係你第一你解唔甩啦，第二嗰個刀片同嗰個剩出嚟好少嘅位置啫嘛。 係。都會戒到手啊！ 解唔甩，唔可以真係插唔到出嚟。 插唔到出嚟要鎖匙噶嘛？ 但係佢譬如戒手嗰啲，即係做得到。 佢好少嘅啫嘛， 好薄，好微，好微。 我突好少出嚟嘅， 即係戒手都唔死。 我呢個劈柴咧就點解咧就即係剃幾剃唔曬啊！大佬你得啲咁多點剃咧咁？ 哦，有呢個名 劈柴咁叫。 嗱，咁我又睇翻另外一點啦。嗱，又有片睇嘅呢一點， 好 睇。 妹仔，你啲肉都几滑嘅。 小龙女，干完未啊？ 嚟啦！ 嗱，呢段片就攞嚟滿足一下啲，平時咧喺呢個畫面睇唔到嘅嘢，滿足一下啲男觀眾咁樣嘅，係啦，係咪好香豔？ 係咪好認真咧？嗱，頭先嗰個 shot 一 shot 落嘅，肯定係陳嘉玲嚟嘅。 冇錯，咁咧就唔係，其實都想講下咧，即係如果男子家務我知啦，一定係大家赤條條喺度沖涼啦。其實女子家務係咪都係咁？有冇話即係可以遮遮掩掩咁樣？即係大家即係肉白相見啊？定 係全部肉白相見？仲另外有人？奉旨去睇嘅，是一個姑娘，但係佢本身有護士牌嘅，係，佢係奉旨去睇佢哋沖涼嘅， 啊，即係佢要係及住去沖涼 係工作嚟嘅，所以話係奉旨睇。 咁個工作究竟係厭惡性工作定係？ 咁一定啱做啊！就好似阿Eddie Sir話齋，就驚有啲人食得飽啫。 嗱咁樣啦，我就 一睇佢身上有冇傷痕現出嚟？ 可能阿鄧Sir係外行，咁啊講出嚟就好奇怪咁啊，其實。首先第一樣，我哋係嚴禁佢身體向外展露嘅， 嚴禁嚇， 嚴禁嘅。即係頭先嗰啲情形咧，佢沖涼咧就向住埲牆， 向入啊， 就唔可以向出嚟嘅，唔好將佢哋。 咁我中意調翻轉咁沖唔得嘅， 我唔得唔得。咁我即係個身體唔可以向外露。 咁我點沖背脊咧？ 背脊落嚟啫嘛。 即係個總之條例就話你唔可以向外露，因為唔可以向人即係 誘惑人， 向人你即係如果喺嗰個文獻佢寫就不能向。外界 即避免有麻煩啫。 咁頭先講到話其實咧就我哋真正咧就係叫做 body check， body mark check， 咁咧就每一個星期咧，每個星期唔係日日嘅，每個星期咧有一位我哋又叫護士級嘅姑娘啦，就會全身睇過曬佢哋， 逐個睇。 啊，唔係 ，sorry， 係全日唔係，唔係每日 ，sorry， 我講 每日 唔係每日都會有一個姑娘去睇嘅，其實就係醫生睇嘅，真正。真正醫生看，但係當然冇咁多醫生，冇咁多醫生睇，或者醫生男人嚟話大佬 益你 嚇，都唔係醫生 叫你。婦科醫生好多係男人嚟㗎啦。 咁所以咧，係不向外露嘅。即係頭先拍嗰張嘢咧，不如人哋摸佢啊嗰啲咧，受懲罰嘅，受懲罰嘅。 即係唔好俾阿 Sir 見到啦，俾阿姑娘見到。 冇阿 Sir 㗎， 見到啊屎緊啦嚇嗰種。 冇阿 Sir 㗎，幾時睇咧？幾時睇佢哋？ 唔係，咁佢沖完涼嘅時間咧，咁。會著個別去噶嘛？ 沖完涼先至再睇， 沖完涼先再睇， 就唔係話裝去沖涼。 冇，嗰啲係可能，所以我話阿鄧Sir可以 沖完涼就逐個行出嚟 表述，唔係表述俾你聽嗰個就可能係講完之後好似咁樣，其實就唔係嘅，係一個好正常嘅做法，就係話佢沖完涼企曬喺度，咁啊一二三四過嚟咁。 其實主要想檢查啲乜嘢咧？ 唔係玻璃膜。 睇佢哋有冇即係傷痕啊、打交啊？ 其中啦，其中係啦，呢個係好重要嘅。 唔係睇佢有冇肥到瘦到咁啊？ 都可能睇埋嘅， 佢唔記得喎，佢咁多個記唔到。 我聽到個傳聞咧，以前咧，唔知係咪真咧，可唔可以問啊？關於阿林國雲嘅得唔得？ 冇，你咪問咯， 問咯， 答到你答唔到， 答你啫嘛。 聽得真係好言之鑿鑿咧，就話佢其實即係唔知點解啲人睇到啦，就話佢其實咧，即係最終下面嗰啲即係齒毛咧，就全部剃曬嘅。 啊，齒毛剃曬佢，咁都唔係好奇嘅啫。 有冇聽過？ 有佢係剃曬㗎，佢自己剃㗎， 即係自己剃㗎。keep 住冇嘅， 佢唔中意呢樣嘢咯，或者同埋佢小便咧，唔中意俾人睇㗎。 好 正常嘅， 唔係嗱，我 除咗露體狂先 我講俾人睇意思就係佢希望阿 Sir 企遠少少， 得唔得咧？咁阿 Sir 都幫手阿 Sir， 可以範圍之內都仲得。 你都行， 可能佢都老咗冇咗呢樣嘢。我初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1983。 咁但係其實咧，我又想問， 你唔好講住先啦，最緊要1983年跟住點？ 咁我當時咧我都有疑惑㗎，係個阿 Sir 你介唔介意行開少少？ 即叫你行嗰啲啊？ 我叫我行開少少，咁我同佢講，咁冇可能啦。 有冇串翻佢？ 咁冇可能啦， 就答 佢冇可能啦。點知就原來佢好哀求就話：我唔係叫你行開，即係我希望 行遠少少， 唔想你望到佢。 同埋你鎖住噶嘛？ 其實走唔甩嘅。 咪鎖住嘅。 係咯，係咯，係。唔知佢都幾著重呢一下， 因為佢就算入獄之後，佢小便隔離冇人㗎。 我知，但係我又有一個問題就係 隔離冇人㗎。 佢咁著重啲私隱，邊個知佢剃曬齒毛咧？ 喂，咁你有人咁又係一樣男女人有 body mark check， 男人 body mark check， 始終佢都有下去要。 咁即係得啲阿 Sir 知嘅啫喎，呢家嘢。 喂，咁其他骨仔隨時都知㗎。 哦， 唔覺意望到嘅好多嘢啊。 嗱，不如我舉個 漏咗眼， 我講出嚟可能係好核突啦。咁有一瞓覺，譬如佢著住條。 馬燕通， 一馬燕通咁望到噶嘛？ 誒唔得喎，佢係單獨酬金噶喎。 行過有人睇到， 行過望到，咁佢又除咗。 即係我舉個例啫，我舉個例啫。 即係啲人對呢個重犯都幾好奇喎，即係走去裝下佢阿媽。 唔係，如果係阿 Sir 講出嚟都唔出奇㗎呢啲嘢。 啊，都有啲 唔出奇㗎。係 咯，或者佢反口夢講咗咧， 又會咁樣。好，我哋又睇下一點。 睇下一點就係睇下呢個第九張相。 第九張相 係啦。 即女人坐監是不是有助減肥 呢？是啊，成日都說要 keep fit 嘛，平時是不是坐監應該沒啖好吃，是不是第八這個 point 是不是沒啖好吃呢？坐監 聽他們說又不剛剛調轉，不只是減不到肥，用肥了，因為很多反在外面的生活不檢點，即是不正常， 入到 各主一定要你正常，還有現在的伙食比以前就一路有進步，又可以選西餐中餐，所以通常都越吃越肥， 是不是呢？ 啊， 係 男子陰部情況係咪都一樣嘅咧？ 唔係會肥嘅，因為佢嗰個生活作息正常咗嘛， 固定咗， 固定咗嘛。 嗯， 咁譬如幾多點食飯，幾多點瞓覺，係肥噶。 即係通常可能留意到， 尤其女孩子係喺呢方面係容易肥啲。 可能阿 Sir 留意，通常留意到啲反，即係入去嗰時係瘦啲，出去即係坐得幾年，即係肥咗，係咪咧？ 有大有人在啦， 好多人都係咁樣。喂，但我諗起個伙食咧，之前阿鄧 Sir 同我講過一個 point， 就係我之前講嗰個迷離即係殺夫奶色案嗰單咧。咁阿 Nancy Kissel 咧，阿鄧 Sir 同我講，佢話咧佢有個傳聞咧，就係話咧。佢喺入邊咧叫兩份餐嘅，一份西餐，一份中餐，佢特別要求嘅。 嗯。 咁咧，佢就話佢自己唔夠食。 係。 咁但係實在咧，佢又要嚟招呼下朋友嗰啲嘅。 係可以咁嘅咩？真係可以。 係咪真係可以？即係要多份咧？ 嗱，我哋就睇佢嗰個定罪定係押後期間啦。 哦。 押後期間咧，犯人係有權利係食私家飯嘅，我哋叫做。 食私家飯。 咁叫嘅份量咧，我哋係可以講係好難去掌握嘅。 嗯。 佢只係同個 contractor 嗰個承建商。定咗咁就 可以 㗎啦。你話多出嚟俾人食咧，其實就一定係犯規㗎啦。係 咯， 好啦， 因為候審期間咪嗰時佢可能 咩時間都犯規啦。 唔係，但係佢定咗罪都可以， 都可以。 咁啊，通常咧，尤其是外籍咧，佢係真係唔夠食嘅，唔夠食咧。我哋咧就好似西餐咁啦，早期就跟飯嘅。 嗯。 咁後期咧就有啲特別要求嘅。由醫生決定咯，佢要食多幾多安嘅，咁俾多幾多安佢咯，就係咁啫。 佢俾人食得唔得嘅咧？ 其實就唔得嘅，一定唔得嘅。按照嗰個條例上咧，即係好簡單四個字啫嘛，不得燒傷受受。 一定嘅啦，嚇。 但係執得嚴唔嚴格咧？ 哇！你呢句説話，你 要開多集嚟講。 基本上 唔係啊，你個支劍啊嘛。 但係都會有走眼嘅。 嗱，坦白講，實在我哋係唔會執嘅添。係。無謂的拗叫嚟噶嘛呢啲，佢自己啫嘛，佢唔算佢嘅事。 但聽講以前係加監嘅喎。 係嗱，咁講拉闊少少講就係，好多人，即係我哋咪成日講啲風月犯啲僆仔啊。咁入去嘅時間咧，好多時啊嗱，你啊十五日隻雞翼交咗俾我咁。咁佢撥隻雞翼俾佢嘅時間。可能佢涉落犯啲諸如此類啦，咁呢個動作係犯法㗎。 嗯、 而好多人，好多就算職員都明知佢將你雞翼俾咗嗰個人㗎，係嘛？咁但係你執唔執行係你自己嘅嘛，係嘛？呢個必然㗎啦。 即係都啲阿 Sir 都會嚇，都當見唔到啦，有啲嘢 嚇， 即係你唔係搞到嘢嘅 就寬鬆少少啦。如果你即係有時管得太嚴，佢哋又會即係好唔鋸就唔知會點噶嘛。一間又搞單 又有問 事件嚟， 坐監就唔會鋸嘅，等住你講開心。監獄就冇開心嘅，坐監就唔會鋸嘅。 費事俾個藉口你 唔會嘅，唔會。我哋從來冇考慮過鋸唔鋸嘅，就只係話你調翻轉就話喺某程會影響有幾大。明白，譬如你撥幾羹飯咁，老實講，人之常情， 算數 都喺你度撥，真係唔喺我度撥，都唔喺我桶度撥俾你，係嘛？即係我哋明白，係嘛？ 阿 Chapman 咧問係咪聽講可以飲紅酒？ 有 嚇，係咩？點解？ 如果押後嘅犯人咧，第一個監獄飲紅酒邊個咧？就係艾近賢， 艾近賢 嗰個律師 伊及， 嗯， 係咪？ 你話佢醉酒鬼嚟噶嘛？你話佢 啊醉貓嚟嘅，咁咧。最早有紅酒飲就係佢， 點嚟 點解咧？ 唔係係韓卓登嗰條例就俾佢噶嘛？ 佢自己申請。 當年法例上係容許佢可以有飲酒類啊嘛，酒類就唔超過幾多個 CC 啊之類。 全部佢自己俾翻錢， 俾咗私家錢啦，佢一定要自己俾錢噶，我哋唔提供俾佢噶，唔提供俾佢噶。 咁佢中意飲邊只都仲得， 可以的，真的可以的，有的。譬如我們後我在荔枝角做的時間，我差不多專帶那些，因為他通常不造反你都沒有難聽，我都很小心整私家飯的，晚晚家事拍的， 晚晚家 事喝到飲到阿 Sir 飲唔飲啊？咁啊，我多謝。 咁啊得嘅， 好歡樂咁我坐到，都真係。 唔係壓後犯人 就係準備上庭嗰啲先， 即係未正式判嗰啲咯。 未正式判， 正式判咗嗰啲就冇噶啦。 冇 一定唔得啦 嚇。佢紅酒係有嘅，有嘅。 但係佢哋坐埋一齊噶嘛，同判咗嗰啲，定係分開咗嘅？ 分開嘅，分開。 如果唔係見到話隔離嗰個飲， 唔 可以飲啊。 唔同衫噶嘛，一個係啡色衫，一個灰色衫，唔同衫，都唔同運嘅添。 阿孫問咧，阿孫先生，我依家要特別多謝你先。不過依度咧就講咧就話，佢話如果你情我願之喺監獄裡面發生越軌行為，會唔會加監咧？ 邊方面嘅？ 突然間加咗條問題，邊方面越軌行為咧？當然就係 邊方面嘅行為咧？ 男男或者女女之親啦。不如我哋跳一跳去第十個， 好啊， 第十個秘聞先。究竟即係好，我成日聽啦，呢個都係咁講，即係女子監獄特別多同性戀嗰啲情況出現嘅， 多過男監獄， 係咪嘅咧？等 Sir， 收風就係嘅，因為女性又多情一啲。咁啊，又冇乜發泄對象喺裏邊咧，就好容易搞啲咁嘅嘢。咁你但係頭先睇翻第九條題目話棒打鴛鴦咧，所知亦都係佢，因為佢唔會鼓勵你哋就變埋堆。當然，如果佢一發覺你有兩個人有啲依陰陰嘅時間咧，佢話就會將你做工嘅時間啊調開你唔同嘅工作單位啊。如果同倉，又會將佢調走嘅。最差最差到佢唔鼓勵，亦唔俾機會你有接觸嘅。 即係亦都擔心你哋通風報信啊，唔知搞啲乜嘢係咪？ 最怕你埋一堆同埋女人一感情用事咧，就驚危險。 咩料啊？係咩？唔係啊，好冷靜啊。 唔係同性戀係如果講犯人嚟講咧，係女犯係多過男犯嘅，因為女子啊多情啲咧。咁啊，同埋嗰個倚靠，嗰個倚靠係。 因為我哋細個時去廁所都係女仔同女仔會拖住手去啦，有冇見到男人都拖住個手去廁所？ 你上大陸咪見到咯，男人 係咁啊！ 香港拖住手行噶嘛，都有廁所。咁啊，所以 係咁，我土耳其見過一兩個男人啊，公然瞓喺個公園添啊！係 啊，攬住啊！ 瞓喺公園有幾期啊？ 一齊瞓喺度傾偈喎，睇星星喎， 好閒啫。 唔係，我哋係其實係我哋唔係好贊成嘅，即係但係冇辦法，即係情到濃時嘅時間係咪先？係多噶，按照我問翻啲女職員係多嘅。 咁多啲嘅， 多啲嘅，咁啊， 所以監管呢方面嘅監管又會嚴密啲啊嘛。 佢將佢拆散咗啫，但係男子咧會唔會又拆散咗？ 嗱咁樣，男子咧，我哋點為之同性戀咧，就一定要有性接觸 嘅，係嗰個界線。 如果普通嘅，因為曾經有啲專家做過報告話有嘅，咁但係我哋要做嘅咧就係見到嘅。就一定是處罰佢嘅。我哋嗰啲叫我哋唔當佢當佢玩，即係兩個攬住玩唔得噶嘛。 即根本唔可以。 但通常咧都唔會咁做，但係只係我哋會知道咗之後就都要拆散佢啦。首先唔可以俾佢同埋個倉咯。最基本就唔可以同埋個倉，唔可以同埋做嘢啦。就咁。 其實而家啲倉咧，所謂即係男版女版嚟計咧，咁除咗獨立囚禁嗰啲咧，咁其實基本上其他係幾多人一個倉 嘅？唔定嘅。 大概有分開幾邊幾種啊？ 有啲大到幾十人一個倉噶嘛， 哇！ 有啲誒十個八個，有啲二十個， 即係甲級嗰啲先係單獨囚禁噶嘛。 單獨囚禁嗱，有個好奇怪 嘅，你想搞都搞唔到。 而家咧就唔知而家我哋部門係點樣做。我哋以前咧就係好少兩個人瞓埋間房嘅，一就三個，好少兩個嘅。 其實要出事，三個都會出事嘅。 唔係三個起碼就。刺激啲啦，你唯有就係啊！但我哋就喺我哋心目中，因為我哋唔睇得咁多噶嘛，係嘛？就靠你哋自己嘅啫。但 兩個可能三個可能有兩個搞事嘅時候，一個咧就喺側邊 睇水 做咩？拍嘢諗住， 或者 刺激 咗， 即係總之 兩個就出事啦。 而家我諗而家冇乜人去。有冇人做我哋唔知道，但我哋以前開會係講。 因為始終佢哋都有啲即係私人時間，你即係唔係一定要個職員喺側邊睇到佢噶嘛，都有少少嘅，睇到即係夜晚黑夜媽媽嘅時候都。 唔係咁，我哋見過咁呢啲，我哋都喺幾十年嚟都見過呢啲嘢。 都會有。 有，但係有人做，即係有時全騙曬添，即係個個都知嘅呢兩個。 係罰佢咩咧？ 唔係，我哋係話佢玩嘅啫。 當佢玩。 當佢玩嘅啫，唔講得嗰樣嘢嘅。同埋，如果有嗰個性行為係真係講。證實咗咧就 會加金。阿孫問你 會㗎，一定會啦。你如果你我哋叫不合法啦，就係係嘛？ 不過犯。 喂，其實真係有冇試過捉到嘅？ 咁就算你雞奸都係犯法噶嘛，香港 自愿咪唔犯法咯。 我自愿 啊，自愿好似系啊，廿一岁楼上自愿好似唔犯。 咁有冇捉过咧？喺你咁多年嘅惩教生涯，有冇真系捉过？ 我哋通常都唔会捉嘅。 有冇见过？ 有，我咧见过啦，亲眼见过啦。呢啲嘢好湿碎啫，呢啲唔系咁大不了啫。呢啲系咪先？但问题就系话，你知道你点样处理啫？系咪？你肯唔肯？有好多知道你都要睇噶嘛？系喎，人哋话俾你听，阿 Sir， 嗰度嗰两个嘢咁样咁，咁你都要睇啊？啊，真系喎咁。咁你咪喝佢咯，或者喺上邊報睇上邊點做咯。 嗯， 啊咁啊，一定要分開佢噶啦，冇得傾噶啦。 嗯， 仲冇嘢問啊？ 要問啊，真係大把有得問。 要問係咪先？下次我哋咧就講下男子監獄嗰度講多啲，今日講下女子監獄啦，係咪先？我哋或者下次講一單有冇男子監獄啲，有冇啲咩奇案啊？我哋可以講。 而家仲有幾多分鐘？ 兩分鐘。 嗱，講講少少， 你咪諗而家講件案出嚟啊 嘛？都可以。 不如我哋講講誒，呢單嘢其實今日我花家姐俾咗我知咗，我就諗起一樣就係，其實監獄嘅暴力咧都 暴力事件 有發生，唔係咁簡單，唔少即係唔簡單嘅發生身都係差唔多好多時，尤其是犯人要襲擊職員咧，佢個心咧係好狠嘅，好狠嘅，佢唔會佢真係襲擊一個職員咧，佢會用一個。差唔多攞命， 置你死地嘅方法。 咁啊，最出名就監房嘅花柳泉啦。 係啊，呢個 最後花柳泉咯， 癲喎呢個真係。 我即係我哋親眼見過佢做嗰啲動作啦咁。 佢做啲咩動作咧？ 咩插插一上？ 針筒係咪 用啲？ 唔係 牙刷， 係咪真係削尖咗啲牙刷尾？真係咁。 有好多時所以防不勝防，就冇辦法啦。有時即係講起頭先嗰啲情形，所以我哋帶外圍咧，而家個嚴格好多嘅。防止逃犯啦，又防止佢襲擊職員啦，諸如此類好多嘢。同埋我哋咧，而家咧好少話一個人帶人出去噶啦，好少， 即係好少單邊，好似差人一樣， 盡量兩個啦。 係喎，真係好有危險性喎！你如果花柳船呢啲，真係你唔驚啊？ 你帶咗佢出去之後咧，嗱我咧，譬如喜靈州市嗰、那個，冇講喜靈州啦，就講翻大潭。教導所臨執笠之前，咪有個男犯，佢過幾日走噶啦，咁啊都捐真係捐翻佢走咗啦。 點解要過幾日都走啦？都仲 係啊，因為佢個女朋友俾人搞啊，佢收到風， 即係忍住出去啊， 係要出去出頭， 所以翻嚟個 頭先捉翻，咁啊佢自己自首噶，佢都 咁打完嗰日 再搞掂嗰件事之後， 冇所謂啦，為愛情偉大噶嘛， 起碼個黑。解決咗佢心頭之恨先係嘛？ 型啊！ 好啊，今日喺度咧要好多謝阿孫先生啦，因為咧，因為咩咧？阿力你講啦。 因為阿孫先生咧，又即係特別知道我哋啊，即係個經濟狀況真係差啲，所以咧佢 睇得出啊，睇得出好似 睇呢個樣都係唔係幾妥係啦。咁所以咧，佢就特登係又即係親自就又買問睇我節目，又俾錢啊，即係去即係支持我哋啦，俾特別俾買咗好多個即係 quota 啦。 好似阿。Eddie Sir 咁慷慨咯， 多謝又係買咗好多 quota， 多謝。 送俾唔同嘅親朋戚友， 最緊要介紹俾人睇啊嘛， 係 咪先？ 希望睇，其實個市場好大嘅， 真係㗎。 哎呀，你呢個性質好鼓勵，好鼓勵性啊！呢個説話真係。 我下次台灣啊，周圍都會。台灣同大陸咧， 係咪我想問我哋資助翻你嘅旅費？ 我唔需要，冇絕對唔需要。 唔係平時寒酸啲，今日咧咪覺得我好似高貴咗少少咧。 係喎，你今日冇紅綠綠咁啊？ 係我哋嘅聽眾贊助我嘅衫啊，今日呢個衫係佢贊助。 咁啊，輕輕起身睇睇咧， 小 心支咪喎。 件衫靚，但係個身型得啊嘛，所以咪要掩飾下。 想聽陳嘉玲，你都係唔好起身啊？ 唔係，我唔掂啊，真係。我驚著衰件衫啊！咁人哋就即係同好好啦，即係好心啦，咁就同埋。就好支持我哋節目啦，咁佢就話佢叫我唔好咁高調嘅去講佢個即係公司啊咁樣嘅，得㗎低調啲，即係佢話佢有心就得㗎啦，咁可能驚我著衰啲衫。 唔會都你 OK 啦。 如果冇人，如果冇人 身靚，你即係差極都有個譜。 冇人踩台嘅話，或者 Facebook 咧就都要多謝下佢啦，即係宣傳下幫佢嚇。OK， 咁今日多謝兩位 Sir 先嚇，咁我哋下個禮拜三又講下其他奇案啦，好冇 ？OK， 拜拜， 拜拜，拜拜。 人人鬼同路，一个欢迎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嘅另类节目，逢星期三、五、 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力玲、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